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各位朋友，下边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预报。在偏东气流的影响下，今天早晨到上午，咱们这里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下午呢，伴随着云带的移出，天空逐渐转晴，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呢也都不错，天气条件比较适宜交通出行。而只是今天的气温依然比较高，中午前后天气比较热，容易使人疲劳，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本市目前还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到山区以及浅山区去过久的逗留去活动，那么要注意安全第一。那么接下来呢是具体的天气预报呢，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的气象条件对于交通是比较有利的，适合您出行。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没有降雨的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的东西双向，在北四环安慧桥到四元桥、四海桥到海淀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另外呢，在北五环的北苑桥东的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受其影响呢，队尾是排到了广泽桥。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建华南路哈，我们电台东侧的建华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车辆行驶缓慢的。那行驶到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您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选择合适的道路。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我是李雷。 嗯，大家好，我们 大家好， 又和大家见面了啊。 嗯，没错，跟昨天一样， 还是我们两个人为大家服务。 哎、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李雷来了呢，你就有一些法律问题了就会出现啊。 那么大家如果法律问题的话，如果我能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的，尽量在节目当中给您解答哈。 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在昨天。天呀，就是节目的最后啊，它就发上来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仔细的说了啊。 嗯， 它是有一个关系到这个继承遗嘱，公证继承遗嘱这样的这个问题。嗯，就是在法律上这是一个专用的名词吗？公证继承遗嘱。 对，就是公证遗嘱嘛。公证遗嘱， 哎，就是遗嘱呢，就是老人啊。 这个定下来的，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怎么安排啊，一些财产怎么安排，这个是经过公证处的公证的，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但是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昨天我也看到了哈， 对， 他有一点表述不是很清楚，他说这个有没有时效？所以其实我想问的是，您说的时效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公证了这个几年之后？啊，是自动失效了呢，要重新订立呢，还是怎么样？ 这个里边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个是这样哈，因为老人订了遗嘱之后啊，因为其实不管是老人自己还是家里人啊，你都无法去预计，比如说这个老人可能什么时候会故去。 对对。 啊，这件事情是一个未知数。 对。 那所以说，公证遗嘱一旦订立了以后，它就是有效的。 就是 那么一直到老人去世之前，如果不订立新的公证遗嘱的话，那么之前订立的公证遗嘱就是有效的。对， 也就是说，就是定了以后，你不用担心说三年两年过期这个问题。 对对对，不用担心。但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咱打个比方，比如说老人在2013年吧，订了个公证遗嘱，那订完了以后呢，老人可能改主意了，是吧？这很可能的。 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就想再立一份遗嘱，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想让原来订的公证遗嘱失效的话，那么他必须再重新订立一份公证遗嘱才可以。 对， 如果他订立了一份，比如说是自书遗嘱啊，或者说是代书遗嘱啊。都是不可以的，它的效力是不能够对抗原来的公证遗嘱的。 就是说这个公证遗嘱它是一个唯一的就是法律承认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不是，是说它的效力是最高的。 最高的啊。 哎，对。 就是如果以后产生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从他这儿来出发。 没错，没错，没错。 考虑问题。 对对对， 其他的那个只能是辅助了就。 哎，对对对，这个呢，跟之前跟大家在节目里面曾经说过哈，就是说，如果说老人同时订立了好几份遗嘱，那么以最后订立那一份遗嘱为主为准 为准。 那如果老人在几份遗嘱当中有一份是 公证的 遗嘱，那么不管这份公证遗嘱是不是订立在最后，都是以公证遗嘱为准。 好， 那么如果想把公证遗嘱撤销，必须再重新订立一份公证遗嘱才可以。 好， 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清楚了。今天呢，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不管是求助的，还是反馈的啊，还是这个您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 京城帮帮团”。看点回反馈的信息吧，还挺多的。 好的，好的，好的， 这也是都是针对昨天。朋友们提出的一些求助来的啊，昨天我记得有一位问到那个他爱人腰椎间盘突出的那个事儿啊，我也给了点我自己的这个建议啊，这位朋友也说了他的看法，他说到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啊，包括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可以不用手术调理好的，这个就是尽量调理啊，这个。因为手术还是有风险的 啊，那肯定是，对，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对，你像腰椎啊、脊柱啊，它这上面神经特别多啊，要是真是万一出点什么问题的话，容易导致下肢瘫痪啊。而且这位朋友说呀，我认识这样的会调理的朋友啊，有这个渠道，有这方面的这个可以帮助大家的这种能力啊。如果谁需要他帮助的话，他欢迎就是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跟他联系啊，这位留了他自己的电话了，是1870-134-1100，1870-134-1100。然后呢，我想多说的一句的就是说，如果有朋友想要找他去，寻求帮助的话，您要问清楚了啊，您是义务的。啊，是这个志愿者是的，帮助我们呢，还是说是吧，有点得收点什么费用的，这种的一定要问清楚了不要太盲目，要是一打过电话去，人家说有其他的这个是吧，要产生一些费用啊什么之类的，觉得我们是吧就受骗了或者怎么样的，不要这样，要自己首先要问清楚。 哎，没错没错。好，再来看这样一个反馈信息哈，因为昨天也涉及到是昨天的吗？ 对， 压力锅的 啊 啊，他说这个这位朋友说呢，电压力锅呀可以不盖盖子烹调食品，而我呢还用它炒过饼呢，用途很多，而且方便快捷。 哎，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压力锅是安全保险型的，因为老式的高压锅呀，它有一个那个阀是吧？ 啊，压力一旦这个大了之后，它会滋滋滋滋滋就响。 哎 哎，如果那个压力太大了，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 对 啊，但是电压力锅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基本上是高温焖煮的啊，只要定好时间就一切 OK 了。这位朋友说没有必要担心。 哎、嗯， 好， 嗯、啊，这个可以安心的使用啊。 没错。 还有一位朋友昨天这个求助呢，是想，我记得是要一部。轮椅 啊、哦，对对对， 对 有有有， 哎，人说这个求帮助嘛， 嗯， 那么有朋友回馈了，说我可以赠送他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这个轮椅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嗯， 啊，这个可以，待会儿我把电话说了呢，如果是昨天那位朋友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和这位想要提供帮助的朋友联系， 嗯， 另外呢，他说还有一个便携式的仰立德制氧机、 哦、啊， 就用过一回， 嗯，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新的。吧，哎，也赠送给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 嗯， 啊， 嗯， 这位朋友的网名叫青青，他自己留下的是三点水那个清，清澈的清啊，两个字青青。他呢是住在海淀区的小西天，在北师大附近、 嗯、 啊。联系电话呢是13717507810，幺三七幺七五零七八幺零。 嗯，好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位朋友的反馈是呢、嗯、是说感谢京城帮帮团，说昨天求购的小拉车已经买到了， 哎， 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从那一位阿姨的手里买到的，非常感谢大家。 嗯， 那么我们在京城帮帮团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发布互帮互助的信息， 对， 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周六的这个征婚哈、啊，征婚交友这样的一个小板块， 哎， 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呢获得您需要的信息，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啊，都能够交换得到啊，这样的您心仪的这样的产品， 没错、嗯、这也是咱们这个平台大家帮助大家的这么一个宗旨， 是， 哎、嗯、我们老说什么要想感谢我请 去帮助别人 助别人， 嗯， 好，这个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关于吃的问题啊， 嗯， 说就不是叫什么呀，莫福啊，这今天应该是开始吧，好像我看他说这意思，今天是莫福啊，吃还说什么来着？烙饼摊鸡蛋啊、 哦， 头伏饺子，二伏面、嗯、啊。这个莫福是烙饼摊鸡蛋。 嗯， 他说那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有经验的朋友啊，怎么把烙饼烙的呀软乎，而且多层次啊、 哦？ 这个多层次其实这个好达到、 嗯、 啊。 嗯， 就是我们在那个加工的时候哈、啊，把那个面啊，您把它擀成这个片儿。啊，擀的稍微的大一点儿啊，或者说是长一点儿，然后把它卷起来的时候呢，卷的层数多一点儿，哎，这个您再把它加工成饼，再把它弄成饼的样子，擀开了以后呢，它这层数它自然就多啊。另外还有专门的所谓的千层饼的做法 啊，千层饼 那个、 嗯、 千层饼可能就不属于烙饼了吧，就可能得蒸饼了， 对对对、 啊嗯。另外说烙的软和一点吧。其实这也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 哦， 我烙饼的时候吧，就是也容易觉得那个饼啊比较、 嗯、 比较硬。 嗯 啊，我就老是羡慕人家那个卖大饼的那师傅。 嗯， 怎么把那饼烙的又大，然后还那个表皮上还挺有点焦 啊、那个就是，看起来叫人特有食欲那种。 但是呢，它里边还是软乎乎的啊。 嗯， 这个里边 外酥里嫩。 对对对。 嗯， 可能从。包括开始和面啊，再加上这些烙的过程当中，它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比较窍门的方法吧。 嗯 啊，这个也希望这个懂这方面的这个朋友啊，经常做饭的朋友，您呢把它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嗯，好的。 嗯， 再看这样一位朋友的信息啊，他说呢，两个星期前求的拉杆箱，昨天呢在东边住的李师傅给我送来了， 哎， 很辛苦，我也非常感动。他说可是我拿回家一看呢，这拉链是坏的。 哎呦，对了，这就没法用了、 哦、对，拉链是坏的啊，然后今天呢，我再求购一个中号的拉杆箱啊，等于说这个呢，拉链是坏的，没法用，但是可能您在家里搁着放一些东西还是可以的哈。 是 啊，但这里呢，我还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李师傅， 哎， 让我拉杆箱的求购信息还是一直有效。 对对对，所以我把这个他今天这条信息呢，我给他放在求购的这个类别里边 啊， 因为。他实际上前半截 刚开始我以为是个反馈， 对 啊， 前半截他 反 馈了、 啊、 其实表扬李师傅啊，这个、 嗯、 李师傅是赠送给他的，在他多就是 在这个里边也是多次表示要感谢李师傅，嗯，但这个东西那个拉锁确实它有毛病，它就没法用啊， 嗯， 所以他再求购一个， 嗯，拉杆箱。 对， 但其实这里边吧，因为拉杆箱啊尺寸有大有小， 对对对， 就是您是不是可以说清楚，您是就要那种小的登机箱呢， 嗯， 还是像28寸、30寸甚至32寸那样大的那种行李箱？ 他说了一个中号， 中号， 中号，中号应该就是， 那我估计就是22到26寸左右。 哦， 嗯， 反正你经常出去哈，啊，经常在外边去旅行， 啊，就是一个中途的旅行啊。一般情况之下，啊，像这种22寸、24寸、26寸的拉杆箱，嗯，通常都是出门一个星期左右 啊，哦，就是你带那个东西就够了， 够了，够了。对对对对 对， 对。 要是时间再长的话，就得拿那个大脚 大号拉杆箱 啊。好，啊，但是就是你说的这种中号的拉杆箱，那就必须要托运了。但是可以 26寸的恐怕得托运，22寸我觉得没， 22寸还是， 哎，而且还得看您带什么。 对， 就如果是一位女士的话，带很多护肤品啊，什么水啊之类的， 哎， 那肯 定必须 得 托运， 那肯定得托运。嗯，对对对， 好吧。另外，可能各航空公司的这个规定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你比如说，你看我那同样的一个箱子， 嗯， 坐国航的飞机的时候，我就可以带上去。 嗯， 但是坐联航那个他就不让带。 那有些可能，比如说您要是坐廉价航空的话，那可能只要托运都得交钱。 对，他那个必须得是让你托运啊。 对，对， 这个有不同的规定。等会儿咱也别等会儿一声，哎，怎么那我上次做不让交钱，这次就让我交钱呀？您先别着急上火，先问清楚了再说。 嗯，好的。 嗯，接下来看看朋友们的转让信息啊。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木质的厢式单人床啊，1米乘2米。 哦， 就是 厢式单人床，就是四圈都有那种栏杆围着的那种吗？ 我觉得它是那个就是床底下啊，如果咱们 哦能有 那个 抽屉， 哎对，有抽屉的那种， 哦， 是吧？因为我家里我有一单人床就是那样的， 哦， 嗯，它底下还能有抽屉啊，拉开还能往里放东西 啊， 哦。1米乘2米，那一米肯定说的是宽度，2米是 长 度，啊， 对， 对对， 还有床垫啊， 嗯， 谁想要的话80块钱拉走， 嗯， 东西呢在北三环附近啊，北三环外边的中日医院对面啊， 哦， 是一位李女士转让，嗯，她的电话是18810732209， 嗯， 18810732209， 还真挺便宜， 嗯 啊，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床垫，你看这转让床的，就转让床垫的， 哎， 85成新，10厘米厚，啊，不是很厚， 嗯， 但是床垫很大哈，是1米8乘2米的， 哦， 双人床垫。棕榈垫300块钱， 嗯， 在北京西客站南路，可能靠近湾子那个地方，啊， 哎， 自取，您得自个儿来拿。 哎， 电话呢是1801啊 0170209， 18010170209。 提醒大家啊，如果是运这样比较大的这个床垫的时候啊，这个车得找好了， 嗯， 但是那个车小了去了这个装不进去啊，这是一个就是到时候就尴尬了啊。这个有的那些运东西的朋友，他会把那个床垫绑在那面包车的车顶上 啊，对对对， 啊，但是那种特别危险 不安全， 哎，而且走到路上可能交警也会去干预的啊，也会处罚你的， 嗯嗯嗯， 所以呢要找好了车。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呢是一个竹笛， 笛子 独奏是吧？ 啊，对对，独自笛奏， 你着急说成独自笛奏， 独自笛奏， 开玩笑啊，这笑话里说的， 嗯， 竹笛。他这个笛子还是就是 E调， 哎，E调，这个比较专业了，咱也不， 嗯， 我也不太懂这个E调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反正是E调的，这个价钱可不便宜啊，120块钱。 嗯 嗯，这个您别看那个竹笛，你笛子一般它也不会太大啊，这小小巧巧的，但是你看它这里边它的工艺可能是特别就比较精巧， 嗯，对， 对， 对， 而且竹子那要是是吧，要是那个你要弄一斑竹的是吧？ 嗯， 哎，或者来香妃竹的什么的，那个可能是不是它就贵一点啊？ 嗯，而且如果是竹子的话，因为北京比较干嘛，嗯， 没错。 您平时在家里这个保存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啊，哎，别裂了， 哎，也不好保养 啊。对，前两天闷热天可能还好， 是吧？ 啊，我们家有好多竹子 啊，你怎么保护啊？ 就是那个有时候会往上刷油 哦。 就是专门的， 对对，也不是专，就橄榄油就行。 橄榄油往上刷一点。 就是在比如说冬天，你没什么降水太干嘛， 嗯， 有时候我就把它放到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浴室的整体浴室里边，湿度比较大，然后或者呢把那个竹子用水啊浸透了，等到竹子变了色儿之后，它变深嘛， 嗯， 然后刷上一层橄榄油， 哦， 然后一般两三天晾完之后，但是它竹子上可能会有股橄榄油的味儿， 嗨， 你把它擦擦， 对。 但这种情况之下，比如像竹笛啊一些竹制品的话，像这样保护。一般它就不会在北京不会出现裂。 你刚才你说你那个就那一系列措施，我都能猜出来你那竹子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李雷练剑道，那一定是你练剑道用的竹 刀。 对对对，那得需要保护保养。 是，你要是你家那、咱家那要是那竹椅子呀，照他这劲儿就不能往上抹橄榄油了哈。 对、是 抹完了往上一坐，这玩意儿就沾身上了。 那可不， 那可以买点那个就专门擦家具的那种。哎， 有专门养护的油， 养护的油， 对对对对， 哎，这个可以来养护一下。 嗯， 那这位朋友啊，转让竹笛的朋友，他的电话是13261026710，13261026710。 嗯，还有转让一位一个 DVD 的一个朋友啊， 哦、 是全新的 DVD， 20块钱就转让，因为 DVD 的确并不贵啊。 对， 嗯， 昨天咱们还说有 聊到 DVD， 对，有一位朋友他要找那 DVD 光盘，嗯、 是 拿什么播放啊？ 嗯， 哎， 这就可以。昨天那位朋友如果今天还听我们节目的话， 对、 可以不妨和我们这位听众联系一下。 好， 但他只留了一个固定电话，6346-8242，6346-8242。 好， 好， 刚才有朋友转让笛子啊，接下来还有朋友转让的也是个乐器啊，就是鹦鹉牌手风琴，96贝斯的，买的时候2600，没怎么用过，90%新啊，现在想要转让出去，但是 没说价钱， 具体报价啊， 这个就可商量吧， 叫价格面议， 对， 打电话再商量。看来这位朋友对自己这个手风琴还是比较真爱的啊，不想轻易的就是一个是不是啊廉价出手，反正你们聊吧，可以跟他联系，他的电话是13611043490，1361104349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的电脑的，嘿，我这嘴皮，电脑的纤薄键盘一个。 哎呦，纤薄键盘，那薄到什么程度？ 啊，应该是现在有那种特别薄的， 哦、 然后按键呢也不会凸起很大的那种小键盘，而且现在还有那种可以折叠的软的窝起来的那种、那样的键盘，都挺好 感应式的哈。 哎，对对对，他说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笔记本电脑包，这三件转让价呢是每个20块，很便宜。另外呢有全新的彩色串灯四串，啊，转让价是每串10块钱， 好吧？ 啊，我们这位朋友联系电话18310568526，18310568526。 好，刚才是有转让 DVD 机的，这就有转让 DVD 盘的。 这个凑到一起了。 我看了看啊，它这个盘呢，它不是那种那个故事片啊，也不是电视剧，但是它是一些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具有一些文化价值，具有一些这种文献价值的东西。你比如说，它有 DVD 精装的光盘是3套，全新的，没有开封。什么内容呢？有一个是名人讲授中国文化啊，就 挺好的， 是一个13片装的。这个60块钱转让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中国书法这样的一套这个 DVD 盘，9集啊，40块钱的价格转让， 也很划算。 最后一套的内容是这个俞敏洪励志片 啊，这是新东方的创始人， 哎，对，他怎么成长，怎么成功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人物传记的这样的一个片子，有5册，这个是转让的价格是20元，应该是这个加起来反正是100多块钱吧。另外还有全新的室内接收天线一部，转让价格15块钱啊，3套光盘，1部天线啊，这个反正到时候电话联系您再细问吧。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01334561，幺三六零 1334561。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味多美的蛋糕卡，我觉得这个挺划算的，而且吧，有效期到2020年呢。 嗯， 啊，还有好几年呢。 你们说2020年几月啊？是不是2020年八月？ 至少还留着好、嗯、有好几年嘛。 哎，对， 两年、嗯。然后呢，100块钱，这里面是有100块钱， 哎、 转让价是96，哦，但是没便宜多少。哎、 就是它是100元的没动的， 可小刀是啥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小砍，就是小小的再砍砍。 哦， 对吧？你说这你、 啊， 哎呦，大哥，您96那个转，您95行不行？ 啊，那砍个1毛2毛的， 砍个1块2块的， 块 差不多。我觉得您把那6块要能砍下去，那您就是胜利了，是吧？90块钱您拿到手，来9折的。 嗯、 您要打算说80，那我估计就没戏，那就成大刀了，可以小刀啊。 这位朋友呢，在堪丹桥。说路边就有味多美的店、 哦、 当时就可以验卡， 不错， 方便啊。 嗯， 这位朋友留了微信号，哎呦，这微信号还好复杂， 一大串巨长， 一大串，慢慢说哈。 要不然你说一遍 ，WXID 哎， 下划线 ， 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下划线， 嗯、 然后8VLWTNV1NG7122，这微信号当时是怎么想的？ 对呀、啊，这个设计的，他可能 我的天， 就是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奇思妙想啊，这可能对于他来讲有特殊的含义。 对对，他对这位朋友来说、哎，可能对他来说好记。 嗯，我故意再让李雷念80遍，咱也记不下来。我们把它发在这个微信的订阅号里边啊、 嗯嗯， 大家感兴趣，对这个蛋糕卡感兴趣啊，想要去给他小刀的，您呢就查一查这个微信号啊， 嗯， 先关注，再跟他去那个联系。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玻璃水杯啊，有3盒，一共18个杯子 哦， 45块钱的价格。另外还有一个双耳的铁锅30元转让啊，这个两件东西，一个45，一个30，电话是8355-2030，8355-2030。 嗯，这位朋友转让上海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一台，价格130块、哎，非常好用。这个拆迁啊，实在没地儿放了，就转让哈。 嗯， 电话呢是13581649498。13581649498。 哎，我忘了我，哎，是在哪一个商场里边？ 嗯，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东直门地铁站附近的那个有一个就是从地铁里就能进去的那个商场。 嗯，东方银座吗？ 不是，在东直门内。就是 哦，那是那个叫 三个字的名字 啊、 嗯，到嘴边想不起来了。 我知道那个楼， 哎，那是2层的，那有一个地方， 嗯、 它有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专卖店，它做的那个装饰， 嗯， 整个一面墙啊 都是缝纫机， 都是老式缝纫机 哦， 哎，这个都集中在一块儿，可漂亮了， 嗯， 就是当时那种缝纫机的品牌吧，差不多都有、嗯、什么燕牌啊， 就给人一种特别怀旧的那种、啊、 对对对，就是每一个品牌可能它站到一排的那个样子，大概得有5-60台， 嗯， 哎，它放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啊， 放在一起很壮观， 哎，对，有工夫大伙儿呢可以去看一看、啊， 对，勾起了满满的回忆， 没错， 嗯， 好，咱们呢这个。休息一下啊，这么半天了，稍事放松，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回来为大家服务。

13269231701。 对，刚才在上半时段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季彤说了一下，在东直门的那个商场看到的这个缝纫机的一个展台一面墙是吧？ 哎， 那个地方叫来福士。 哦，对对，来福士。天哪，就是老去，经常经过，然后特别熟悉这个到嘴边上的三个字的名字想不起来。 那个地方挺好的。 对对对 啊，那个来福士广场，我在那里边吃过饭， 是吧？ 东西还不错。 对，反正就看见那个以后吧，你就特别感慨。因为小时候家里也有缝纫机啊，你像我妈妈呀、我奶奶呀、我姑姑啊，他们都踩缝纫机，甚至我自个儿还试吧，我还试过。哎，一看见那东西你就怀念起来，哎呦，那会儿家里头它也算是一大件儿。 那肯定是啊， 没错。 所以这个朋友刚才就问嘛，说那到底是哪个在东直门那什么地方啊？ 对， 哎，就会告诉你，来福士广场 应该是那个 几层还记得吗？ 二层，在二层啊。您坐那个大扶梯上去以后吧，往左边转，顺着那个店铺，你就往过走，不是，反正不是二层就是三层，肯定不是一层。 它不是一个那种临时的展台 啊，不是一个，就是 长期的。 对，就是一个专卖店，它作为一个装饰墙坐在那儿的啊，它墙里边就是它的店啊，这个是作为一个墙在那儿存在的。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咱们也是节目开始的说了，说那个烙饼那个， 哎，对对对对， 怎么烙的层次丰富？这位朋友说了。说烙饼的时候啊，先用90度的热水烫一半的面， 哦， 另外一半呢用凉水和好，再醒个一个小时，别太硬喽。取一个小碗放入面粉、五香粉， 哦， 用锅呢把香油给烧热了，浇在小碗里的面上调开， 哦， 然后晾晾。把这个面呢给取出来揉一下，但是注意呢别揉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再擀成大片，再刷入混合油，再卷起来，然后再擀啊，就是您看擀成大片刷油卷起来，这不成有丰富的层次了吗？然后我们再擀，然后再刷油，再卷起来，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哎呦妈呀！ 啊， 这个好复杂了。 哎，但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出这个朋友讲的这个画面哈， 首先 非常的形象。 对，就有一点咱可以把握住，就是得烫面，好像 对 吧？ 对对，得还得醒。 哎，对对，还得醒面。所以这个从您和面到加工，它都有一系列的技巧。最后出来的结果呢，当然就是说。饼是软乎的，对吧？我记得好像烙的时候还要刷点油啊什么的。 对，刷油，刷油， 是吧？ 朋友说了要刷油。对对对， 所以这个真的，这个厨房里边啊，它也是大有学问，是吧？ 对。啊，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了，说这个烙软饼啊，最重要的是水的温度。他说是40度左右的水温。 哦。 你看那位朋友跟刚才那位朋友互相补充，那位朋友不是说热水要用90度的，另一半用凉水和好。 就是、 凉水多少度呢？哎，刚才那位朋友说了40度左右。 就是那个那个凉水也不能太凉了。 40度也不算凉。 40度就是温水。 哎，温水。 超过 不凉。 超过我们体温了，我们就能感到它的热度。 对对 对, 对。 好啊，补充一下啊，刚才咱们说那个拉杆箱啊，那个师傅，那个就是那位李师傅啊，他不是免费送的，也是转让的。 哦。 但是呢，他虽然用不了这位求购的这位朋友呢，他说李师傅也是年纪挺大的了啊，我也是一个78岁的这个老人了，我觉得他给我送来啊，这个挺不容易的，我也特别感动啊。你箱子没法用，那我就放在家里呗，干点别的使啊，也不能让人李师傅给退回去，是不是？我就再求购一个。所以呢，这个说明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以为是那个是李师傅免费给他赠送的呢啊，是因为是也是转让的，他是给送货上门，等于是。那您要是李师傅，您要是要能再去给您拉锁儿，找人帮着修修，那是不是就更好了？我觉得转让东西啊，这个首先咱们得让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能够正常使用，它至少没大毛病的这种，对不对？哎，这个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出发，要即便有点小毛病，也得想办法先给它拾掇好了。 哦， 啊，这个反正我是这么个建议啊。这样吧，阿姨，我们再把电话给您重复一遍啊，再帮您求购一次啊。这位阿姨刚才说想求购一个中号的拉杆箱吧。 拉杆箱，对。 哎，电话是1572669-6880，1572669-6880，我看跟刚才那个是，刚才他留的也是手机， 嗯，对吧？ 嗯，哎，来，对， 对对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昨天啊，季彤，你还记着有一个朋友说一个什么过期过半年了来着？ 油， 油，对， 一桶油， 一桶油过期过半年了。今天我们这位朋友啊，过期的时间更长，过期一年了。 什么东西？ 蜂蜜。 我的天哪， 蜂蜜过期一年了。他说啊，是当时北京同仁堂药店买的，结果呢放那儿就放了，就忘了。 不是您药店里买的蜂蜜 啊？他说刚刚发现的，肯定收拾东西的时候，指不定是塞到那个柜子哪个地儿呢。可能收拾东西时候刚发现，说这还能吃吗？ 哎， 这 是吧？ 这您别吃了，我觉得 他是这样啊，就是您打哪儿找出来的？他您放哪儿了？是放的冰箱里呢，就是放在哪个角落里了？还是放在这个一个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了？ 冰箱里能好点是吗？ 冰箱里我觉得还好， 还好 啊。对，因为有时候我那个家里那个我那蜂蜜放的时间反正也不短啊，有还行，它会凝固，它会发白 啊。对对对，肯定的。 假如您放在阳台里了，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啊。这个蜂蜜这东西，它如果它那个产品上明确的标有保质期，是吧？那过了好长时间了， 您就算了， 不要吃了。 对， 但是我觉得可以干点别的，是吧？您那个就是洗澡的时候，您打在手上，甚至说身上，做一个保养，是吧？咱们去外边那个澡堂子洗澡，不也还有那种搓背的时候，人还推荐您来，您搓点蜜，是吧？这个它对皮肤是一个养护。反正我能想到的啊，就这一点儿。还有什么别的朋友们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建议，是吧？这个过了期的蜂蜜，反正 但是的确有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啊，他东西放的多呢，他记不住 对 哪个什么时候过期，哪个什么时候过期。包括我去我姥姥姥爷家的时候也是，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什么碘酒那天可能我的手碰巧坏了，我问有没有碘酒给我抹一下，他说非常，他说有给你拿 一看， 然后我一看那 2001年。 哎呀，过期四五年了。 对， 我说你赶紧扔吧，这碘酒没法用了。 对，它就挥发掉了啊。 对， 因为那个碘酒嘛，它实际上学名叫碘鼎。那个鼎的那个意思，它就是含有那个就是酒精的成分啊，它是会挥发的啊。我们为什么叫它碘酒呢？就是因为它有那个酒的那个有那个。有那味儿啊，那味儿是很容易挥发掉的，挥发掉了以后它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朋友们求购和转让的信息。我发现下半时段求购的朋友突然多起来了。 对，求购的是多起来了。 是吧， 哎， 你看看啊， 对对对， 这位朋友求购一个婴儿床啊，要木质的可拆卸的那种。他是在九仙桥或者是望京这一带。如果有转让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532-167-0370 1532-167-0370。 另外这位朋友要求购一个微波炉和一个电烤箱，八九成新就可以了，电话呢是1780-015-5889 1780-015-5889。 这位朋友想求购是卫生间装修的剩余物品，就是他有一个小的卫生间呀，他想要装修一下。如果您有那个就是大工程，这个比较 就剩下的一些， 有一些剩下的东西，比如说浴霸呀， 嚯，这 LED 顶灯 啊， 他这个剩余，我觉得。是，也不一定就是全新的吧。你比如说，你更换下来的，还能使用呢，是不是也可以啊？反正到时候联系的时候问清楚了吧。他需要的东西啊，浴霸呀 ，LED 顶灯啊，花洒呀，甚至说马桶啊、水盆啊，瓷砖防水漆呀，这些东西啊，等等。您有装修剩下的是吧？用不了，你比如说那防水漆是吧？我这些用了。半桶还剩半桶，这都可以， 对，这都是有可能的，没错，用不了。 你浴霸是不是买重样了是吧？这看这样的，这个不觉得不好，又买一更高级的 LED 顶灯也是吧？这个反正都有可能剩下啊，但是这不一定就从一家能拿到手， 是 谁家装修完了以后剩这么多东西，反正有一件两件的也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66-103-8355 1366。 1038355。 哎，这位朋友啊，要求购窗帘儿，还有一张双人床，加上一组柜子，还要求购一台洗衣机。 哇、 啊，这应该他说应该租房子用，那、 哦、 这些估计差不多够摆满一个房间了。 对对对对， 但是他没留下电话。 啊，留了，留了， 留了， 后边补充了， 后边补充了、 啊，后边又发了一次留电话了， 哦、这儿呢，这儿呢、 啊， 看见了，留电话了，嗯、电话是13691411716。13691411716。 哎，下边这位朋友呢，这个求购一辆七八成新的山地车啊，你写成山地车了。 嗯，啊、山地车 是，我理解是山地车啊。 嗯、 有叫山地车的没有？ 没有， 它又不是那个三地 啊, 啊， 是 对 地是 地，也不会出现四地五地。 好吧、 嗯， 啊，是七八成新的山地车，哎，我也山地车去，最好是品牌的。嗯，没有说接受价格是多少，反正就这意思吧。啊，这个您联系以后具体的再商议。 嗯、 那么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146547570，18146547570。 嗯，这位朋友有一个这个互帮互助的问题啊，他说前两天呢有人问说长脚气了，引起了这个皮肤溃破， 对， 怎么办？这位朋友说呢，说您呢可以买一种新鲜的芦荟啊，这个叫做库拉索芦荟、 啊、库拉索芦荟、 啊、 就是经常咱们一般家里养那个芦荟差不多都是这个 哦、 啊、 用这个汁儿呢，芦荟汁儿涂抹上，对修复溃疡很有用。 哎、嗯、 其实芦荟汁儿很有用哈，有一次我是去哪儿晒伤了， 哎，对对对， 这、啊、晒伤了，然后皮肤啊又破皮，然后又痒又红，然后就抹上芦荟非常好用、 哎、对，你看因为芦荟它生长在那种就干旱特别晒、 嗯、 那个环境下、 嗯、 啊，它的这个里边含的那个成分肯定有对晒伤有好处的作用。 嗯、对对对对。 您可以去那个花木市场啊，你买盆小的。 嗯，养着。 你养着，哎，它那个长挺快的。 嗯， 这一根一根长出来以后呢，你可以在它行将脱落的时候，你就把它给剪下来、 嗯、 然后用那个汁儿、哎、 抹一抹， 涂 一涂。 你可以不要一下把这一大叶全剪下来。 嗯， 今天用一点吧，你剪一小段，明天用一点你再剪一小段，它老在上面就长着啊。 嗯， 您说我这主意行不行啊？我不知道啊，你回去试试呗。 啊，可以试试。 好吧、 嗯， 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想要求购一个电视啊，要液晶电视啊，不要太小的，要没有维修史的，能够正常观看的这个液晶电视。这个价格呢，他也没有说啊，这个接受价格到底是多少？这个打电话再商量吧。电话是13521118108，13521118108，是一位李先生。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一条长条桌，可以做电脑办公桌或者餐桌用。 哦， 长还挺长的，160厘米。 嗯， 啊，宽呢是70厘米，高75厘米，全新的。160块钱，价钱真挺划算。电话呢是13552898870，13552898870。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一辆20的自行车。 20的，那够小的。 女士车吧。 哦，小孩骑，我觉得差不多。 小孩骑啊，比小孩骑那种大点。 嗯，女的一般不都骑26的吗？ 26的要再大一圈，20的就像一般那个，比那个就是共享单车那个大小差不多。 共享单车那个是能是多少的？ 这 我觉得那个共享单车轮挺小的， 那18的差不多啊。 嗯， 20的自行车啊，70元的价格，有七八成新的，白色的啊，东西呢在南五环外。 嗯， 嚯、 哦，够远的。 对，您这个可以坐公交车去，然后骑着那车回来。 嗯， 锻炼身体啊。电话是15601124972，15601124972。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一个反馈信息。他说呢，我在这里是一位网名王洪波这位朋友，说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买到了听书机啊，已经买到了，非常感谢这个栏目，这个平台，谢谢大家。 哦， 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每次收到这样的非常热情的反馈信息啊，我们心里都是感觉到很温暖的。 没错， 哎，对，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啊，解决很多问题。嗯、 哎，好，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转让的东西啊，它是有一个哑铃和一个臂力棒 啊，这个锻炼身体的东西。 嗯，而且这位朋友还发来了图片哈，他的哑铃啊、是一片一片的 哦，就可以、就是你配重， 对，配重。如果说刚开始练的时候，可以就留那么一片， 少 一，因为哑铃一般这个最里面的片比较大嘛， 对对对， 是吧？啊，这个挺好的，那个臂力棒看着也挺新的。 嗯，好，这俩加一起30块钱啊、也不贵啊。 嗯， 电话是13681249441。13681249441。 但是我看那个照片的哑铃是不是只有一个、 哦、 不是一对儿吧， 不是一对儿，一个哑铃人，对，他写的就是一个哑铃， 一个哑铃、啊、 哎，一 千万不要想象成一对儿、啊、 一个哑铃呢你就得一个胳膊一个胳膊的练， 对对，如果要那种躺着练两个哑铃一块张开合上的那种动作、 哎、 那不行， 那你如果这个 买 到手以后你看看那型号你再配一个也行， 嗯， 是吧， 嗯， 一个哑铃和一个臂力棒、电话刚才说了吧，13681249441、 好，这还有一个求助信息啊，这位朋友说、说哪位朋友知道哪儿有卖那种大朵的喇叭花的种子， 大朵的喇叭花的种子、 啊、大朵的喇叭花的种子， 哎呀， 说大朵的呀死不了， 嗯， 说我想买，谢谢， 哦，大朵的喇叭花的 种子 好吧，这个谁有谁能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转让给他的、这样的话可以跟他这个交流。哎，这位朋友没有留电话吧，我看 忘没说，哎，我看看后面好像 没 有、 他 没 有留电话啊，而且刚才他还给说了那个、说那个这个做什么做颈椎病啊、哦、这是之前星周一的时候他回复过，但是他一直没有留过电话、 哦、 啊，这个 朋友最好留个电话， 对，您要留个电话呢能有朋友就直接跟您联系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大朵的喇叭花的种子，还大朵的死不了的种子、 啊，大朵的死不了也是一种植物是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养花不行，咱俩今儿问到短上了啊。不过方明在这儿，他行啊， 啊是吧？ 女孩子嘛是吧？你要问他点什么化妆品啊，养花弄草的事儿啊，他肯定在行、哎呀，这个影辉啊，他这个刚才说咱说到缝纫机那话题哈、他说我老妈都91岁了，还踩缝纫机给大家做鞋垫呢， 真不错。 说这缝纫机就是他老人家的一大游戏机呀、也是他们精神寄托、谁要鞋垫说话 哎，就是说这个谁要想要鞋垫、那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位朋友的母亲帮着做是吗？ 哎，对，这样我觉得假如李雷哈说你、咱俩想要鞋垫，咱买好了布买好了线、拿着去，那奶奶您给我们来鞋垫， 来双鞋垫，真棒， 挺有意思的啊。 哎，这位朋友呢要求购哈、求购一台液晶电视，不要太小的，没有维修史，正常看就行了 啊。 我的电话呢是13521111808，13521211808， 是吧？好多幺。我刚才念的时候也二胡、怎么那么多腰 啊，刚才念过 对，没事，再说一遍、 好吧， 这是一位李先生求购液晶电视的啊，咱们再看看其他的转让信息，这位朋友真皮的沙发啊、单人的黑色的九成新，又宽大又舒适，想要转让1500元的价格转让啊，这个就是不知道买的时候多少钱，买的时候应该可能得挺贵的， 肯定便宜不了。 啊、对，反正到时候您这个跟他商量吧，他说了还可以再议啊，您嫌这1500块钱贵，您反正您砍价呗，您这回来一大刀是吧？咱不用小刀，那么贵，咱大刀砍啊。联系电话是13522828954，13522828954。8954，在外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自己来学。 汇新 汇新 西街还是 东街？ 东街， 汇 新 东 街 和那个、和那个就是他在那个地方，一般都以中日医院北边， 中日医院北边、 下一站、就是。 对对对，没错。然后呢，那位听众还提到了，就是说刚才还是说东直门内那个缝纫机展台那个，他说哪站下呢？这个您地铁的话， 东直 门 地铁。 对 对， 您要坐公交车的话， 东直门内， 东直门内站， 对，就东直门内站那个公交站，您下车右手边、啊，这个就是那个最高的大楼， 对，来福士是在东直门桥的西南角， 对，对， 西南角 那个位置、 很明显啊， 对， 容易能够看到， 好吧，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这个健身的，一些这个用具啊，用品。 不是卡， 是九八成新的丹龙碎脂按摩器和 SKG 腰带甩脂减肥仪。 哦哦 这我其实可以这个有用啊，但是我就没有功夫去练。他说两个都要，加起来100块钱啊，有需要的朋友得自取。 嗯， 电话是1500-139-3758，1500-139-3758。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呀，养大喇叭花的种子，要去农科院东门院内的花市场。 嗯。 公交呢是特19路灶君庙东里下车。哦，那儿啊。 哦 我知道了，灶君庙东里。 嗯 嗯， 好，您不管是坐公交啊还是怎么倒地铁呀、啊、什么的， 嗯， 是吧，那这可以过去看看去。 对，这是在那个北三环再往南一点、 嗯、 北三环的是哪个桥，大钟寺桥再往西，那个是那个桥是、联想桥， 联想桥 ， 应该是联想桥、嗯、啊。 对， 瞧咱俩这地理，好歹我还不开车， 嗯、 你还天天开着车上路， 啊，那条路还 靠导航了， 那条路还走过好几次呢。 对， 因为中国法学会啊，对，经过中央财经大学在那边、 嗯，就是因为现在有导航了，所以真的是自己很少去、嗯、直接去记那个地名啊。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儿童小洗衣机啊，95成新，原价100多，现在50块钱转让，在地坛北门附近，自己来取，电话是1348-875-6082、1348-875-6082。 嗯，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89成新到26的女士自行车，100块钱左右，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用，我住在东四附近，联系电话是1369-116-5629，1369-116-5629，联系人是石女士。 嗯，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为您服务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再会。 论颜值，他有花旦之色；论气场，他如精英白领；论角色，他似贤妻良母。他就是牛皮凉席。 一整张全牛皮精制而成的凉席和一整张植物凉席，不用我多说，您肯定知道哪个更大气。 嗯， 没有闷热，没有坚硬，也不用整晚的开空调，也依然可以清爽舒适一整夜。关键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的夏天生活，所以我推荐牛皮席。 是的，那今天来自于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厂商零售价格是8900元，之前的媒体直供价格是2599元。本档厂家开仓，价格一步到位，单席裸价只要1999块钱，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是从来没有过，所以本档活动不可能敞开来做，只有20床，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马先生说，我上个月订的牛皮席还是2599元呢，怎么今天就变成了1999了呢？便宜了600块钱，那就可以给家里的两个卧室都配上了。还有丰台区的刘小姐说，我们单位王姐家用的就是牛皮席，特别的舒服，而且非常的好看。 嗯， 听说她在商场买的都是5000多块钱、 哦、 你们的活动才1000多块钱，这和商场里的品质是一样的吗？ 嗯，您放心啊，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呢，采用的全部都是四川三峡库区的常年水牛皮，一整张的牛皮没有拼接，没有拼接，从剪裁、打磨、包边到揉料、走线、检测，每一道工序啊，都是由多年经验的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所以品质我们敢承诺。至于价格呢，是因为享购时间与孟德兰厂家已经合作10年了，也是厂家唯一的官方媒体平台，渠道决定优势，这是商场里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今天单席裸价只要1999元，但是只有20床的备货，订完可就没有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最后的一分钟，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孟德兰开仓特惠，花1999元使用几十个夏天的水牛皮凉席，一个席子全家用，一次投资常年使用，最后的3重名额，加油拨打电话了。